开，慢慢地同时凋零，同时盛开。爱情的手呀，拂过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，轻轻曾将他轻轻地追。爱情的手呀，拂过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，轻轻曾将他轻轻地追。 行，经典969与你一起同行。 是否都是你呀，你亏欠的陶醉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，为何每个妹妹都那么憔悴，你究竟有几个 随地听经典。 你不会寂寞，我